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部地区环路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北段北向南，以及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四海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香泉桥到衙门口桥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 下班了吗？有人摆局，来的都是贵客，聊的都是干货。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 赴约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 勿忘见面地点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 牢记免单口令，娱乐是心情调剂，麻辣是人生态度。 娱乐麻辣烫。 涮娱乐江湖，品百味人生。 欢迎呼朋唤友，七嘴八舌，鼓励静静聆听，独自享乐。 娱乐麻辣烫，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9:02，20秒，欢迎来到娱乐麻辣烫，我是千纯，各位下班快乐。今天这个直播间可是真的真的热，你能想象吗？31度了哈，电风扇都打开了，哇，跟直播间一样热的可能还有我的心情，因为今天邀请到了一组特别的嘉宾，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音乐剧的导演，还有两位演员。先欢迎三位嘉宾，欢迎你们，他们分别是薛晓涵导演，欢迎你薛导。 Hello， 大家好。 还有韩金如。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如， 欢迎你学妹哈。还有陈凯。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凯。 他们今天带来了一部音乐剧，这部音乐剧很厉害，它有很多很多的前缀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前缀。其实那每一个前缀就是它的比较独特的吸引人的点，比如说沉浸式、奇幻、穿越、甜宠。这部音乐剧叫 Time Share House。 我们先邀请这个薛导来给我们讲一讲哈，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标签这部剧。 好，大家好啊。首先因为这部剧是一个有关于时空融合的奇幻故事，那么我们剧中呢一共有四个主要角色，也就是时空融合的四个时代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故事呢讲的就是在一个奇妙的夜晚，四个主人公在命运和前途都遭遇了困境的时候，遇到了时空融合这么一个奇妙的事件，然后四个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帮助，最后改变了彼此命运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创作这部剧最开始其实是源于一部漫画。那么我们这部剧就是以 Time Share House 同名漫画进行改编的。那刚看到这个漫画的时候，其实是觉得非常的欣喜和有意思，因为这个漫画的背景情境啊，包括人物关系，其实都是非常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特点的。而且漫画中对于命运和时空关系的思考，这个核心的内容也非常吸引我，所以这个漫画其实还挺长的。那么我们选取了原漫画的前半部分，做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和本土化的一个删改。 我跟你说这个故事为什么吸引我，我觉得其实刚才导演没有说明白。这部音乐剧吸引我的点是说的是这个故事简介，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哈。说的是一个奇妙的夜晚，一次千年不遇的月亮奇观引发了时空的错乱，四名来自不同时代的男女相聚在这个神秘的超时空酒馆。他们当中有颓废忧郁的未来酒吧老板，有焦头烂额的一个当代的工薪少女，她可能是一个编辑， 是一个 编剧 啊，还有为情所困的民国流浪诗人 啊，还有身不由己的明朝皇室血脉。 对， 就各种非常狗血的情节就在我脑子里，我自己就开始演了哈，脑子里说这个不约而同的推开了一扇门，开启了他们命运的一个转折之夜，到最终四个人的宿命会被揭开，其实也留了一个谜底在这边。最后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这个他们的宿命哈，但是我觉得这边要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三位嘉宾。其实这三位嘉宾现在好像有点没有放开，我来说说他们的经历哈，让他们这个找到一点自己。这边先来说薛导哈，薛导厉害了，这个音乐剧的 Timeshare House 的这个导演和编剧哈，央华戏剧人才孵化项目在温暖的日子里的导演，话剧青衣导演编剧，独幕剧万水千山的导演，还有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一七级实习剧目走过天涯还有路的导演导助啊，原创话剧塞浦路斯的辛德瑞拉制作人，而参与的话剧正阳书局相信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都听过哈，还有于谦相声剧依然美丽等等，可以说各种跨界哈，音乐剧是第一次哈， 厉害 鼓掌 哎， 不敢不敢， 音乐剧是第一次是不是？ 嗯，对， 也算积累了很多经验。 是的是的， 这是你一直梦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吗？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音乐剧的。 嗯，爱音乐。 嗯，对，平时 爱听歌， 爱听歌。 爱唱歌吗？ 唱歌可能功底可能不太。 爱跳舞，薛导 爱跳舞。哎呀，可惜今儿没有视频直播，不然给大家展示一下。确实，薛导这身材可以哈。 对， 好，这边我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我的学妹韩金如哈，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开心麻花音乐剧《求婚女王》原版女主啊。 有， 这里很厉害啊，这里是 厉害厉害。 独角音乐喜剧，什么叫独角音乐喜剧？他一个人撑全场，独自饰演27个角色，哇！这里此处应该有掌声。 哦呦， 这个师妹好厉害！ 谢谢， 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样演27个角色？ 这个吧，就是你要平常多观察别人。对， 不会 混乱 吗？27个角色、啊， 不会，就是我平常也比较戏精吧。然后，反正通过这部剧也是打开了自己。但我们拉回我们的 Timeshare House， 对对对，他其实还演过话剧，改编自东野圭吾小说的这个悬疑舞台剧《回廊亭杀人事件》，还有开心麻花剧，大家都应该很熟了哈。这个《恋爱吧，人类》，以及明星舞台剧《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等等哈。这边还有很厉害的这个我们的陈凯，陈凯，我知道你有个绰号。 什么绰号？ 热干面王子。 对对对对， 你藏得多深我都给你挖出来。为什么一个 厉害厉害， 哎，你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对，我音乐学院毕业的。 为什么要变成热干面王子？ 因为我今年8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咖啡店。 嗯， 然后本来是想以咖啡为主的，后来但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因为我湖北人，我自己做了一个热干面，我发现热干面卖得比咖啡好。 哦， 对，然后就好多。对对对，然后好多呢就不是来喝咖啡的，就是来吃热干面的。 可能是未来来认识你的。 对对，然后就变成了热干面王子。对，我一天拌的热干面就特别多。 嗯， 对对对，比咖啡卖得好。所以人就是人送外号热干面王子。 对， 对， 对， 对， 但是最爱的应该还是来参与我们的这个音乐剧的演出哈。 对， 当然我们陈凯也很厉害，2014级的音乐剧专业的，所以主要作品有很多，包括电视剧也有参演过，比如《宣武门》，还有舞台剧《全职高手》，音乐剧《音乐之声》，《近乎正常》，还有《灰姑娘》，曾经在保利剧院这个音乐剧《灰姑娘》当中饰演中文版的王子，又厉害了哈！ 从灰姑娘的王子变成了拌热干面的王子， 演王子的时候有没有很嗨？ 生活生活， 只要是王子就行。 王子为了生活变成了个拌热干面的，又为了养家糊口。 其实我们这部剧，我觉得应该是集齐了很多非常可爱的角色，所以我们导演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剧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它非常的奇幻，其次它非常的浪漫，然后它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穿越呀，包括我们的甜宠啊， 甜宠真的很厉害，因为我看到这边有个什么明朝时空的连夜身负皇家血脉，一心云游四海，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被身为太子的皇兄猜忌谋反啊！这个古代皇世子理智冷峻，就让我想到一些什么连续剧，什么一不小心捡到个王爷啊，还有一些什么，反正什么夏唐王爷， 师姐好像很喜欢这一类， 就是这个王爷， 不是就这种很多嘛哈，所以在这边又把很多的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或者比较吸睛的一些元素放在这部剧里面。 是的，是的，必须要说一下，反正我们这个戏里面很多，基本上所有的男性角色都喜欢我们的莫小云。 我不喜欢。 哎，你演的一个什么角色？然后旁边陈凯就说：“反正是个男生就喜欢他，除了我。”就很爽吗？演的时候 挺爽的呀，就是在戏里面，就所有男性角色就是 都喜欢我的时候，我会想凭什么？就是、 真正的做到了那个大女主戏、 对， 哎，这真的是个大女主的感觉， 磕巴了， 是的，紧张了，紧张了。 刚才来的时候还说为什么这个戏派你们三个人来给我们讲为什么？不要把头抬起来， 可能是我们三个比较有趣， 对， 感觉到了 有趣的灵魂总会相遇。 哎，这个剧中这个女主角其实刚才跟大家说了哈，是一个编剧哈，叫莫小云，我不知道薛导在创作过程中是不是会把这个自己的一些经历融入到这个角色的创造当中。 会的，比如那个薛导他说他会跳舞，然后他就自己在这儿跳舞。 莫小云会跳舞。 会， 我们剧里面每个人都会跳舞。 每个人 那都是因为你爱跳舞，然后把我们每个人都要会跳舞， 所以是一个载歌载舞的剧，对吧？ 是的是的，我们是一个歌舞融合的大联欢。 所以这部剧形式上的特点就是刚才沉浸， 歌舞式的，对， 歌舞式的，沉浸式的， 歌舞式的，沉浸式的，给我们展开一下说好不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了，无非就是演员会在我们的观众身边。 是的，首先是因为空间在一个咖啡厅酒吧，然后我们所有的演区都在观众的身边，所以相对沉浸感会比较强。然后就是我们剧中有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相对应的也会有非常多好看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剧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吧。 我想知道，就是因为它又有，这个就陈凯就不用说了，本来就演音乐剧的哈，他又要有唱歌，又要有跳舞，所以其实在选角的时候应该会挑这些能歌善舞的演员。 是的是的，那必须的，我们挑演员的标准就是第一长得好看，第二 长得好看。 陈凯为什么要爆发出如此的笑声？ 因为我们组都太好看了。 对，我们组被称为颜值剧组。 就来的我们俩是颜值最低的， 除了我们 颜值的下限。 对对对 对，开玩笑， 不能比我俩差。 所以其实挑了一些能歌善舞的漂亮的男生女生，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四个角色哈，就是每个角色都好像是一部浪漫甜宠喜剧的主角，就是看这个戏的主角是夸拉过来，那个戏的主角夸拉过来，就是拉了几个比如大家比较喜欢的四部剧的主角，然后大家就是来一个大杂烩那种感觉。其实应该也是让别人觉得会有一些套路在里面，但是可能在你编剧的时候也比较考验你的功底吧，因为四个不一样的角色要把它融在一个故事里。 其实没有套路的，我们都是很真诚的。 刚才我念的是什么？身负皇家血 真正儿八经的下笔。 对，我们真的很真诚的，很用心的在去想这些故事，因为首先希望能够让现在的年轻的观众喜欢嘛，这是第一个我们做这个戏的一个初衷。然后另外其实我们这个戏是根据同名的 Time Share House 的原版漫画进行改编的。那么里面本身也是有这么四个性格各异的角色。我们是在那个基础之上，然后也为这些人物找到了更加独具特色的一些人物的标签。是这样进行创作的。 我在看我们的聊天室哈，这边就有认识韩寒的，你原来你的小名叫韩寒啊？ 是吗？ 好像雪孩子就说了，韩寒和杨洋，韩寒和杨洋搭上了合作过恋爱吧人类。 对对对，之前跟杨老师、佳佳姐还有大爷，我们搭过恋爱吧人类。对，是去年的时候，今年这一轮，对，就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没有在一块儿，所以还挺想他们的。 是吧？一会儿我带你去他们直播间看他们。 是的吗？ 这边还有费劲留言说，之前肯定是会找不到比自己好看的，所以自己演了27个角色。愣是把一部剧撑下来了。其实这么多年来，还回到这部剧哈，这么多年来，其实什么所谓的沉浸式，我记得十年前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就跑过很多了，就不是刚刚出来的一个很新鲜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导演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其实沉浸式的这个戏剧是如何兴起的。 您问了一个很学术性的问题， 是吧？ 沉浸式的戏剧， 你可以文娱化的给我们讲一讲。 那我也学术一点吧。就沉浸式的戏剧，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也是第一次接触。因为之前其实比较火的一些沉浸式戏剧都是在上海那边，包括从国外引进的，比如说《不眠之夜》呀，然后还有现在比较火爆的《阿波罗尼亚》，还有《金钱世界》等等。因为我之前在做这个戏之前，也是亲自到上海去学习过这几部戏，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他们本身存在的一些特点和优点。所以说在看到这些戏之后，我觉得相比之下，北京还是一个在音乐剧和沉浸式话剧 的方面比较传统的一个城市吧，啊，就我们的受众群体其实还是更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话剧能出现， 嗯，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沉浸式的演出，不过我个人认为沉浸式的演出比较正经的应该是属于不眠之夜那种类型， 嗯， 那像我们这个戏其实是更多属于环境戏剧的一种分类。 就环境音乐剧， 对，应该叫环境，对，环境音乐剧。 那么学导再给我们讲讲学术的讲一讲什么叫环境音乐剧。 这个其实我觉得要和沉浸式戏剧要要结合着来说吧， 嗯， 因为环境戏剧和沉浸式戏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首先沉浸式戏剧它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演员和观众进行互动和交流的， 嗯， 那么对于环境戏剧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环境和戏以及演员之间的一种共生， 嗯， 所以说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因为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追求这种强互动性，所以说我们戏本身来讲还是一个环境戏剧。 哦，我明白了，嗯，就互动会少一些。 对 对， 不是说我们去跟你一起演，把你拉起来跳舞什么的，而是我们真实的在你身边演。 啊， 对对对。 但这个戏反正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好像听说，可以说吗？我觉得应该可以说，就是卖门票还送酒哈。 啊，是的， 哦， 是的， 这个， 是的， 对，因为毕竟的场所是在一个咖啡馆里，所以 酒吧， 对对对， 嗯， 大家看得开心，喝得开心，才是真正的开心。 所以在这个现场，就大家就是喝着酒，然后看着你们，就我觉得是一个放松和娱乐和休闲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会发现，我们这个戏让大家喝酒的点很少，因为 哎呀，太沉浸了， 那都是看完之后， 哎， 然后 你演的太好了。 对，不，主要是薛导导的好， 哎，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戏的这个年代跨越比较多，然后有时候你在左边看完明朝，右边那个民国就开始了，然后 来不及喝酒。 对，来不及喝酒。嗯，很多像那个 report 就说观众就像那个非洲的那个一个动物叫狐獴，你知道吗？就左顾右盼， 左右摇摆。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区域分的比较明显，左边是明朝， 所以这个戏挺治颈椎病的。 对， 这个戏挺有意思的。 所以一般他们下酒的时间就是在我们谢幕完了之后，他就说干， 酒还没喝呢， 看得开心。 哦，嗯，那我就知道了，其实它还是分区域的，然后大概， 嗯， 因为本来就来自于四个不同的朝代， 对， 所以其实在那个舞美方面还是有一些设计的。 对， 是的，是的， 对对对。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这个韩金如和陈凯应该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部剧当中你们俩分别饰演什么样的角色。我知道一个是大女主嘛，对吧？ 来，女王优先。 对，我这个角色呢饰演的是一个那个刚才说了是一个新人编剧吧，叫莫小云，然后呢就是一个特别中二，特别聒噪吵闹，爱管闲事，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惊一乍， 对，这样的一个女孩。然后其实就是跟我本人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 就 是出入，就 是， 因为 对， 因为我可能看着吧， 你是个文静的女子， 我可能看着没有那么的，就是 你可以，你27个人格呢， 对，所以我把其中的一个中二人格拎了出来，所以就变成了现在的一个莫小云， 嗯， 对，可能大家来看戏的时候，可能听起来，可能不像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的人一样，可能是另一个人。 但是我记得好像莫小云这个角色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时空的人，对吧？ 对， 嗯，所以我觉得塑造起来应该难度没有那么大吧，就是做你自己的27个人格之一就可以， 反正挺爽的 啊，我觉得是 是啊，这么多男生， 对呀，啊，陈凯呢？你呢？ 我呀。我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民国诗人，叫狄晨。 民国流浪诗人。 对，民国流浪诗人。我有印象。这个角色嘛，一开始原漫画是那种像那个金粉世家陈坤的那种，知道吧？ 嗯 嗯, 嗯。 然后呢，我当时就想，那就往这方面走吧。结果拿上剧本，就发现完全不一样。 是哪里不一样？ 不，就是他没有挑出漫画的那个狄晨的那一面来改编的是狄晨的单纯的那一面来走的。 嗯， 然后呢，写的是我会喜欢上一个那个民国那个舞厅的一个舞女。对对，就是是我是剧中唯一一个不喜欢莫小云的一个男人。 我们俩是闺蜜， 但是你的痴情就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 身上。对，痴情在那个舞女身上。然后我对这个角色一开始的他那个单纯和那个怂劲儿啊， 嗯， 其实我借鉴的是我们家猫。啊，因为对我一开始不是，但后来我就发现，哎，我们家猫有时候跟那个剧里的迪神很像，他那个躲在那，他胆小害怕。你看我们家猫，他每次就会躲在那个桌子下面，用那个眼神看着我的时候，哎。就要那样啊，就他就很鲜明，所以我在这个角色上借鉴了我们家的小猫咪，对对对，特别可爱， 也是观察了一下生活 啊，然后那个，对，我观察的可能是动物 模拟， 对对对，所以我的表演跟金如比起来，我要比他弱他一步，我还没往人类方面走。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这么外向的性格其实还挺贴这个人物的，这个人物就诗人小说家嘛，是一个很风流浪子的外表，但是有一颗坚贞不渝的心，他对待感情非常非常的认真。 所以我第一次演完，他们说我在台上像一只大狗狗。 你没有觉得本色出演吗？ 本色不本色的好像也挺本色吧。 对， 但是我确实在这个方面，我当时就是除了胆小是那个借鉴的我们家猫，然后其他的那些行为啊或者是反应啊，借鉴的是以前我们家养的一只大金毛。 怎么都是动物， 全是动物。 就是你知道的，就是导演在安排的一些调度啊或者是节奏的方面，我发现哎，这不就是那个金毛巡回猎犬嘛，就那个反应，就是抛出去，就借鉴的这两个动物，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这已经不应该是你第一次演音乐剧了哈，但对这个韩寒来说应该是第一次 啊，我也不是， 你也不是第一次了， 老演员。 薛导就是你最没有经验了哈， 对，我是 在音乐剧 最没经验的， 做音乐剧，但是 薛导的经验在于跳舞。 薛导，你可是个魔鬼教练，魔鬼导演 啊，真的吗？ 你不知道啊？你问问他们是吗？ 真的吗？ 魔鬼身材。 你对他们会严格吗？会有很多自己想法，还是说会很尊重他们的想法在角色创造方面？ 我觉得我还是挺尊重大家的创造的吧， 非常尊重，特别温柔，就 是 从来不发火。 他说话 一发火就 这样 就受不了。 对啊，就很温柔啊。 哇， 发火也很温柔啊。 发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感化你。曾经就感化过我。 哦，是吗？他，我想听听什么样的小故事？ 我的妈呀！ 曾经就是一开始就是薛导整个人的为人，所有的状态90%的状态都是这种谦卑可爱。但那次就是我们可能可能不太对，然后就流了泪，就哭了。 哇，薛导你很狠哎！ 那个是他用的这一招绝了。 对，这招真的是 这招 没办法了， 这招就是 了就已经对。 对呀，那必须就是下一把，那。必须来 就薛导你说什么是什么我们改就完了。哎，薛导现在就是眼眶含泪，他确实让别人觉得说他不要忤逆他。 对， 其实薛导可以给我们再讲讲这个剧的创作，因为四个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时空，民国明朝，我觉得把四个时空的人写在一起在创作的时候，对你而言最难的是什么，或者说哪个朝代的人哪个年代的人对你来说觉得比较困难？ 我觉得其实最难的一个部分是进行本土化改编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不是原漫画是在韩国嘛，然后包括时间年代的选择上也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明朝和2032是相对来说更难一点。坐这儿的这两位比较容易一点。 不应该是李佳兰比较难吗？ 李佳兰好像是个配角， 没有， 是不是啊？ 感情的部分是我最擅长的部分。 好， 行了。 对， 真有你的。 所以就是你觉得都塞塞随喽，就是都还没有那么难。除了改编， 对，其实是我觉得明朝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部分，是因为在原漫画里面它是1777年，然后其实对应到我们的这个朝代是清朝，就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演员形象的问题，就如果是清朝的话， 剃头 对连夜这个角色不太友好，对，所以后来想来想去还是放在了明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也是根据一段史实进行虚构和改编的，就朱祁镇的那段历史。对，这是明朝改编的一个问题。然后对于2032来说，其实比较难的是有关于呈现的部分，因为很难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和观众近距离接触的同时，还去展现一些未来感和科技感。 因为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影视剧里面我们可以用特效呀或者是各种方式去呈现。 为什么你们要呈现未来感和科技感？因为里面有一个人物来自2031年， 32年、 嗯、 对对对，而且他还拿了一个手机叫做 iPhone 30 还是六面屏的 你们是个清洗剧吗？ 是的 剧透了好多、 嗯、对，哎呀妈呀，剧透了。对，所以这个道具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当时也是费尽心机的去寻找，因为它毕竟还要用嘛， 对， 然后和观众距离又特别近，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些特效的方法，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难创作的两个部分，明朝就民国其实还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因为风格呀包括人物性格其实还都有可借鉴的一些地方， 影视剧什么之类的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现代的莫小云这个角色也是，因为它和原漫画的改动并不是特别大，只是在人物性格上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让你觉得是要花一些功夫 的，对对对， 然后舞美各方面你可能是委托了其他的人一起来帮忙，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之前本来应该邀请到一起来，但因为时间没有合适，有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哈， 对，飞机老师， 飞机老师， 飞机老师， 对，他为什么叫飞机？ 他喜欢飞机。 我看薛导说啊，飞机飞机 YYDS， 在给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在打 call 哈。其实他应该也给到很多的指导，以及在这部戏当中，他应该花了很多的心血。 是的， 花了很大的心血， 他是 辛 苦的， 苦了， 对，因为我们整个周期两个月，他写了 N 首歌。 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看，没在看我就讲。 你讲， 说他 问他一下， 他写了20首歌， 24首， 胖了15斤。 我也想说这个来着， 真对， 真的，但确实我们的他的这个呈现，这个24首歌的歌曲的呈现，真的每一首都好听， 都很棒， 真的 对，都记忆点都特别棒，因为他又。担任就是编曲，然后又得又作曲又编曲，还得过来指导我们呀、啊、什么，他就身兼数职，所以这十五斤不白胖。 他是真的因为这部剧在两个月之内哈。 是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音乐人，他确实是之前像我们节目上周邀请过一个音乐人，他是著名的内地一个填词人、他就是早晚日夜颠倒的，他上我节目说啊，我刚刚睡醒，我现在有点晕啊，然后回去再小睡一觉，好，10点了我开始精神了，他说我开始要对接工作了，然后常常到2-3点，他就说我是那种会在半夜把夜宵当主食那么吃的，而不是说我就尝一点宵夜什么，不，它是当主食吃，所以确实夜颠倒以后就会发胖， 是会消耗，因为你一直在想东西，你是然后想东西想不出来，比如说 吃点， 就是你可能说在店里忙做咖啡，然后晚上排练或者晚上有演出的话，我就感觉这一天晚上不吃点可对不起自己了。 所以其实要对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要说声谢谢， 啊、真的谢谢， 谢 谢，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辛苦了。 辛苦了。 好，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的娱乐麻辣烫，我是千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我们的这个音乐剧《Time Share House》的导演、编剧，还有两位演员。想要知道更多的台前幕后，请锁定我们的节目，就在北京文艺广播 FM87.6，不要走开啊！也欢迎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见。 梨园灵宫闯荡京城，原创京味话剧大徽班，2022年1月26日至29日，国家大剧院开锣上演。姜思义编剧，严瑞导演，追溯徽班进京历程，感受梨园爱恨情仇。 是不是年末事儿多？这会儿刚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 是不是忙碌了一天？这会儿刚腾出脑子想新家到底怎么装？ 不管时间多晚，只要你有装修问题，可以随时打给全包员。 把严控装修预算、规划设计方案、装修时间安排这些事儿扔给我们。 想先让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也记得打给我们预约哦。 400-606-8866， 我们在电话这头温暖守候新家梦想。 家可是头等大事儿，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我省钱还省出错来了是吧？ 省钱没错，但是凡事得有个度吧。 5万能把咱全家装完，还有更便宜的吗？ 你自己听着靠谱吗？5万装70平的房子，20世纪90年代吗？ 那你也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啊。 问问全包员，橱柜配齐，建材全含，家具包员配饰赠送，咱自己装个 WiFi 就能直接住， 这还不得奔着20万去了？ 打400-606-8866，10万就搞定，还送电器呢。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万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六店。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游一定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麻辣烫。 2022年 ，FM 87.6，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娱乐麻辣烫， 约几位文艺挚友，聊几段真心故事， 品娱乐江湖恩怨，听麻辣快意人生。 100%用心的生腌食材， 再撒一把热情的辣椒， 人间烟火气就从收音机来到了内心。 让我们一起用娱乐的麻辣煮一碗真心与开心， 让平凡的日子仍然滚烫。娱乐麻辣烫，我们等你。 北京时间的19:32，欢迎回来，娱乐麻辣烫，大家下班快乐，晚上好，我是千纯。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的音乐剧哈，我们的沉浸式奇幻穿越甜宠音乐剧 Timeshare House 的我们的导演薛晓涵，还有演员韩金如和陈凯，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刚才陈凯你笑什么呢？ 没有没有，这个不能说， 他就是自己爱笑。 我就是爱笑哈。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其实这个音乐有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总监飞机老师哈，其实他的名字很好听，他叫李墨轩。有这么好听的名字，为什么好奇为什么叫飞机哈？李墨轩老师有多厉害啊？我们让我们的韩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可太厉害了。 你说我来补充。 好的，我先说啊，我准备好了。首先我觉得我们这部戏的灵魂就是飞机老师的作曲。就我第一次听到飞机老师的旋律的时候，真的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戏有了李墨轩老师的作曲就成了， 就有底 了 是吧？ 对对对，而且飞机老师其实就像定海神针一样在我心里。因为每一次演出的时候，只要飞机老师在现场，我就觉得我特别安心和踏实。 哎，为什么？ 因为不能说对， 因为他说了，因为是定海神针，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 对，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所以我在其实每一次演出的时候，听着飞机老师做的曲，其实我都会觉得自己都能把我每一次都能够带入到每一个时空当中，对，我觉得这种感觉是能够，既然能够把我带进去，也能够把相应的观众们带进去，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剧， 是的， 然后又有那么好的音乐，就非常的锦上添花哈， 没错。 对，飞机老师的那个，我插一句啊， 嗯， 飞机老师的音乐画面感特别强， 是的， 对， 就是你听了他的音乐，你的脑子里就会出现那个画面， 对， 会有故事情节，你会跟着这个音乐走，对。 而且特别的洗脑，特别的耐听，就是我听了3个多月了，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腻。 对，而且对推动剧情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在演的时候会很清楚，就是每次唱到他的歌自己的 part 或者是合唱什么的，就会整个人都特别有感觉，不管唱了多少遍，那个情感不用自己说声调动，直接唱就能有的那种情感。 对， 是可以推动剧情， 很帮助演员， 帮助你融入剧情， 对， 去更好的塑造角色哈。咱们这个口说无凭，咱们来听一段吧，好不好？ 哦， 我挑了两段，一段叫狂想曲，就44秒，我们来听一下，你们也回忆一下这个剧情，然后回头来告诉我，以及告诉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这到底是哪一段哈？我们来听一下。 大事发生，我曾将手伸向命运，握住了他， 握住了他， 开始了下，怎么讲？逍遥一下， 虚脱幻想。 我被时间， 我被时间 存在着，可美梦在你自 身 发现。 这是， 这谁唱的这么好听？ 有你吗？有你吗？ 当然，我们全组演员一块唱。 最高的声部可就是我。 哦，这么厉害。所以其实在这部剧当中，这个刚才我们出现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剧情推向高潮的部分，因为这么多人都在一块唱，我想当中应该是高潮的部分。 是的， 因为我以前记得飞机老师说过，说这个其实最难写的就是高潮的这个东西，他得写的又很有情绪，然后有那么多人一起，这是最难写的一个。 对，主要还是主要是四个人还都不一样。 对， 要而且还要把这四个奇奇怪怪的人都组到一起，就更不容易了。 你们那时候是在舞台上，在四个空间， 对， 四个方位， 对， 就是什么明朝啊、现代、2023什么的， 还有两个多功能人，我们所以一场有6个演员， 对， 对， 然后在一起唱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怎么样。刚才我觉得这个韩寒已经忍不住要唱了， 是的， 就演员就是这样哈，觉得我突然间听到这个旋律，我就进入角色了。我们来清唱一段吧。 啊，我吗？ 说 Q 就 Q。 来 我觉得得让凯哥先把那个你的名字唱一下。 你来 你要先代唱一句是吧？那你来 代一句。没有，我 来吧，凯哥， 我这首歌都没有上榜。 凯哥你是这个专业的好吗？凯哥 没有，就是这首歌是那个飞机老师写给迪晨的一个表白歌，对，然后我就清唱两句吧。对对对，因为他也没有给你伴奏，说明这首歌也没上榜。 来， 行，找个调，该怎么高？来来，三二一，该怎么告诉你我的心意？让天空也倾听我的心意。树荫的树，呼吸的云，开雾伞，才能见到你与月光和明。 哇，很好听哎！其实我刚才接你们嘉宾上楼的时候，我就觉得陈凯的声音很好听，果然是唱音乐剧毕业的哈。 我以前 声音好听啊， 很有磁性。 因为结巴没当上主持人。 上台。我没有觉得你结巴，你今天表现很好，很流畅啊！ 我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就那个上台，只要是上台就从来不结巴。 其实我也是，就 是 是 吗？ 对，韩寒你也来一段吧。 好呀，我 你以前学过声乐吗？ 我爸爸是搞音乐的，然后对对对，所以 有很好的 世家 传奇。来一段， 我唱什么呢？ 祖传的。 唱生日快乐还是什么？ 你们里面还有生日快乐？ 放映吧， 有生日快乐，那就唱首生日快乐。然后，如果有今天过生日的听众朋友们，那就先祝你们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天降惊喜。 三二一， 月光有云陪着，天空唱着故事，落叶被泥土拥吻，不分彼此。每一个夜晚都有人轻摆着摇篮，而我呢怅然若失。好，直接高潮。祝你生日快乐，月光它对我说生日快乐，有风声轻声和。 好了，就到这吧。 哇， 好 听，好听的声音， 谢谢。 突然想起来我爸今天生日。 真的吗？那祝叔叔生日快乐。 这么巧吗？ 腊月初九，我看我给他发的那个， 把这段节目的内容截下来哈，就刚才那一段哈，祝叔叔生日快乐，如果是真的话， 生日快乐。 嗯，其实我们这个 如果是真的的话，就是真的。 其实我们这个戏，因为据我所知写了很多很多，因为他这个咱们的飞机老师也说，有一天突然来了很多很多的词儿，然后又要写很多，好像是完成了30多首原创唱段和配乐的一个创作，很厉害哈。 是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元素，有轻摇滚，必须也得有百老汇，肯定有这样的元素哈，还有爵士东西更多一点，所以其实他应该是花了很多的心血。我们也知道李默轩老师很厉害，其实你还没有说到他很厉害的 title， 旅法青年乐队指挥，著名的作曲、音乐制作人， 是 法国大沙龙国立音乐学院金牌硕士，曾指挥法国大沙龙青年交响乐团，指挥并且担任音乐总监的音乐剧作品有《名扬四海》、有《灰姑娘》、《妈妈咪呀》、《吉屋出租》哈，一听就是 特别厉害， 都非常耳熟能详的音乐剧哈。嗯，好吧，我们这边再要介绍一位今天没有到现场，本来应该也可以来的，叫孙浩成。好可惜，应该算半个老乡吧。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导演戏曲专业的我们的戏剧音乐剧的导演编剧作词人，有很多的作品，也入围了2020年文化广场华语音乐剧孵化计划，也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剧团。据说他是这个秉承着作品第一、友谊无所谓的原则。有故事， 有故事， 有故事。哎呀，到我们组之前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组有演员嘛，就是想着来说到这个组千万不要交朋友，奔着不是来交朋友来，结果交到了一群朋友。就大家 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有了深厚，哎，你怎么回事？就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因为 邓典应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音乐人 啊，他太好了， 挺有个性， 非常有个性。 但是现在也被我们拿捏了。 就是他说不要来交朋友，结果就是每天跟我们混在一起， 就突然发现你们的好。邓典在这个戏里面大概演什么角色？ 男主角啊， 周仁章。 说的这么有底气。 当然， 我们这个戏，哎，我们说了半天还没有说这个戏是每天都有吗？ 这个戏是来导演说吧。 对， 这 个戏是每周五六日的晚上7:30。然后我们年前的话，就到1月16号就结束了。 对，所以还有一周。 对， 还有一周 三场演出， 还有三场演出。 14、15、16， 14、15、16，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晚上。 对的， 对，买票还送酒哈。大家很多人都说，哎呀，冲着这个我们要去哈。听着这个调调，感觉很有舞台剧的 feel 哈。大家勾起了大家要去观赏的这个欲望哈。这边其实我也知道今天不能让你们再唱更多，但是呢可以让大家再来听一小段儿，在我们的音乐剧当中会有的一个选段吧，算是这个叫打烊这首歌。 对， 打烊 最后了。 对， 是最后了。关门了。 对， 打烊了。 哎，我是不是猜到了结局？ 哎，是的。 那要来看戏才知道。 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哈，然后我们再来讲讲这个故事。 告诉我该怎么相信这一段旅行，过去的人，未来的人，在月光下别离。告诉我该怎么牢记这一段回忆，蝴蝶真期待来涟漪，不能遗忘这相遇。我们就要在七花迷离的梦境惊醒，又要回到混沌的世界中去，但我明白这光怪陆离的人生插曲带给我的不仅是简单美好的珍惜。 唉，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明明我们认识没有多久，却感觉好像在一起了很多年呢。连夜，以后多笑一笑吧。还有天顺元年就是1457年，徒弟你得跟师父我好好学一学呀，我可是情圣啊。莫小云，其实你一点不吵闹也不聒噪，我只是 告诉我该怎么相信这一段旅行，过去的人，未来的人，在月光下别离。告诉我 该怎么牢记这一段回忆，蝴蝶真翅带来涟漪，不能遗忘这相遇，我们就要在计划迷离的梦境惊醒，又要回到混沌的世界中去，但我明白这光怪陆离的人生插曲带给我的不仅是简单美好的珍惜。 这歌真的写不错啊， 乌云遮住天空， 关键刚才还听到里面有旁白，有独白，莫小云什么什么什么， 对 对你在喊话呢哈， 嗯， 我可是个情圣，嗯，然后大家都听出滋味来了，我感觉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哈，就说这个，我刚刚还听到了《吉屋出租》这部音乐剧是我的音乐启蒙哈，啊，还有听众直接提问说，哎，这有巡演计划吗？不是说年前还有三场就没了吗？ 是， 嗯，年后会有， 年后对，年后我们陆续还会有演出的排期， 嗯， 但现在还没有确定， 对， 还会在老地方吗？在三里屯吗？ 对，还是在那个地方。 妈，那个地方被你们承包了， 是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驻场的，相对是一个驻场的演出。 哎，会在别的城市有吗？ 这个还不知道， 这个，问一下。 快来看我们戏吧！ 对， 投资我们。 那我可以带资金组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好，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是我们的这个沉浸式奇幻穿越甜宠剧《Timeshare House》的这个音乐剧的导演，还有演员薛导，还有韩寒，还有陈凯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戏里戏外的事情。其实呢，这部剧因为我还目前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资料里面有写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灵魂的拷问，就是比如说这个，如果能穿越，想回到过去还是未来？这个现场很多人为什么没时间喝酒呢？就是大家思考呢，对吧？如果能穿越，想回到过去还是未来？还有，如果你知道自己未来，哎，这不算剧透吧？没事儿哈， 当然是没事。 哎，如果你知道自己未来将成为亿万富翁，你会不会立马躺平？啊，如果你知道自己将碌碌无为，是否还会奋斗？当你知道了自己命运的答案，是否还会认真的走完一生？嗯，我觉得这些，我不知道在你们三位这边心里面，我没有自己的答案。 嗯， 我现在问问陈凯， 躺平。哇， 你吃这干面坐累了吗？ 选择 等很久了，当然躺平。 那我们的韩寒呢？ 我是觉得就是，嗯，可能越长大越觉得其实结果没那么重要，就是重要其实是过程， 嗯， 就是其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吧，就是你在过程中你得到的一些其实是不是结果能给到你的，对，所以就像我们这个剧一样，就是其实也演过比较多的戏，跟我比较多的组，但是我们这个组就是带给我特别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几个月吧，就大家在一块儿就真的跟亲人一样，就是每天在一块儿，就是拍戏也好，私下生活也好，就是越来越觉得离不开大家，就可能说这个戏结束了也好，还是说嗯，在每个人再到其他的新戏也好，就是这帮人永远都还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我觉得不管这个戏怎么样， 嗯， 就我们这个过程走过来这一路是我觉得最珍惜最难忘的。 嗯， 可能我不会躺平， 最后的结果不重要哈，过程是最重要 的。 你看陈凯说 那个是多少钱？ 不可能。 多少钱？ 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我带着你们一起躺平。 陈凯刚才还说呢，快来投资我们吧，是吧？是吧？马上打脸了，来，嗯，薛导。 我应该也不会躺平， 嗯， 对，我跟静茹的看法还是比较像的，就是我觉得人生还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我更注重的是享受当下吧，就是过好现在此时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可能结局就没有那么重要，就像我们这个戏，其实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三个多月一起相处下来，我们每个人享受的都是在过程当中去认识彼此，去了解彼此， 嗯， 然后最后其实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当然结果也重要啊，但是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对，过程带给我们的东西更多一些。 嗯，能这么说肯定是结果还不错的哈，哎，结果不太好你肯定不这么说哈， 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因为演员有一个很大的怎么说 特别的地方，就是排戏也好，然后演戏也好，真的是朝夕相处的。所以其实可能从一对陌生人，然后慢慢真的能变成好朋友。 对， 嗯，所以和陈凯，包括和剧里其他演员相处，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当然有了，我们就天天 就有没有一开始就看他不顺眼啊？ 有，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哇， 那、 这个、 就最开始啊， 嗯，哎呀呦呦， 讲吗？ 当然能讲，眼眶都红了呀， 眼眶红了， 就是。最开始我们一般聊就是本的时候，都会先读剧本嘛，然后读剧本就先对一下戏。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8月16号那天，大家都围在一块儿，因为都有读本这个阶段，所以我的心理标准就是大家都要像一个戏剧演员一样，因为就是也见过很多老表演艺术家怎么样，就心里抱着是这样的一个期许。结果一到读本，我就不说是谁了。当时读的时候，他跟我一组，读完之后我就心里想，这啥呀？这就怎么 很随意是吧？ 对，不是，就是这怎么读成这样？ 你把他身份证报出来 得了。特色。 然后我就说那个全不在节奏上，我说这怎么办呢？以后怎么搭戏啊？然后结果这几个月过来，一点点看到他的进步，然后一点点就哇 ，YYDS。就是原来是我 是他隐藏了实力，还是说这两个月进步神速？ 第一有进步，第二他有自己的魅力出现了，然后就是我们都看在眼里，而且就是从一个、哇这啥呀，到一个我是他的粉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变化这么大， 所以是可能他自己的身上带着一些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就我觉得我们全组的人都是特别有魅力的，就每一个人都会让大家觉得特别喜欢他， 而且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会释放魅力的， 会发光的。所以我们每一卡期待大家都来看一下，就是不同的搭配有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配方。 但其实很多人找你们这个剧不太好找，你们叫 Time Share House。 对、 这个有时候如果我没有记住，可能我没有那么容易记住一个英文名，可能就过去了哈。对，大家可 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Time Share House。 我们有 Time Share House 的官方 微博， 大家可以。 我说的就是记不住 Time Share House。 对，我们会提出一点建议，找一个中文名。 对，我觉得也找个中文名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记住一下， 也可以欢迎 更容易寻找， 帮我们想一下。 不是没想过，不是没想过这个中文名，也号召大家都来想这个中文名，但总觉得。还没到那个缘分，肯定他会有，但是还没到那个最好的那个名字。 好，那再 想了很久， 那再给点时间。 对， 我们这一个既然是一部音乐剧，我觉得音乐的分量应该很重。不知道音乐的分量大概有多重？ 很重， 一直在唱， 非常 特别多。 其实音乐剧有一个特点就是。音乐剧的音乐剧它基本上它那个歌舞的形式会很多，那咱在剧里呢开心了唱，不开心了唱，开心了跳舞，不开心 也跳舞 跳舞。对，它的这个因为音乐剧就是一个很歌舞形式的一个戏剧。对 表现形式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点像酒吧驻场了，但是我在想说视觉方面应该有很多自己的特别的设计，应该不是什么酒吧都可以演吧。 是的， 要挑酒吧。 您问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到了，我特别想趁这个问题啊，感谢一下我们的制作和舞美视觉团队。因为这半年以来其实我们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才和我们的团队一起确立了现在的视觉方向，还有舞美的方案。我们立志是要做成一个网红打卡零距离和真实感的这么一个场所。 你还少了一个前缀，经久不衰 啊。对经久不衰。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看戏的时候真实的沉浸在我们的这个场景当中，然后如果不看戏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独具个人特色的酒吧，来这里打卡拍照。对，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吧。 那我很好奇，比如说我们演员演戏都非常非常投入嘛，然后演完戏散场了之后哈，比如说像我们去喝酒的啊，我们喝完了我们走了，你们还会不会在酒吧里面再沉浸一会儿？ 当然了， 我觉得走出来一个 我们也会出去沉浸。 还是对角色来去自如啊，我演完了哈，换一张脸，我就是我自己。 对，我们也会出去沉浸， 会在酒吧里面沉浸一下。 对， 是 但是 排解一下。 但三里屯那个地方打车特别不容易 啊，主要是打车阻碍了你的脚步，是吗？ 所以其实这部剧的大概的观众是哪个年龄段的瞄准了？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们 这个 戏的话，是很开心、很浪漫、很丰富的一个题材， 很轻松的一部剧， 你不用带任何的什么想法来看，你看的就是就很开心。 心，对，而且这个题材很新奇。 嗯， 你上一天班累了，或者干活干累了，你过来你就一坐了喝一点点酒，然后来看这个戏，就很开心，很愉快。 放松，嗯， 对你。 那我就基本上已经知道这个剧到最后应该是个 happy ending 了。 这个要保密，哦，这个要保密。 我不看 B 一剧的，我只看 H 一剧哈。好，这边其实我们是爱奇艺，算是一个自制，对不对？ 对。 嗯，我不知道，就是因为爱奇艺，我们想到的都会是一些网剧。它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线下的戏剧的？是不是关注到一些前景？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讲一讲？ 对。爱奇艺现在有一个工作室，就专门主攻音乐剧和舞台剧的工作室， 嗯， 叫做星辰工作室。 嗯， 对。然后呢，他们已经储备并且准备了很多优秀的 IP 来进行音乐剧和舞台剧的改编。 嗯， 然后星辰工作室他们每年其实陆续都会有一到两部的精品大作推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嗯嗯，好的，那大家来期待一下这个星辰工作室哈，有。可以去我们现场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这部剧，叫做 Time Share House。 最后想对观众说什么？ 来看戏啊， 欢迎大家来看戏。 对，还有14、15、16，对， 还有 三 天哈。 嗯， 对，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后续年后有新的档期的安排啊，或者是去别的城市演出的安排，都会及时更新给大家。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刚才你说有可能会有其他城市的安排， 有可能有这个打算。 嗯，那我们就期待吧，好不好？ 对， 也非常感谢今天三位主创来我们这个娱乐麻辣烫做客哈，非常欢乐的时光来到了19:55:28，马上和大家说再见。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千纯。这边在我们节目最后还是送上这首刚才我觉得很好听的歌，而且从这首歌我感觉到好像是一个 happy ending， 然后应该是一个很柔和的很轻松的一部剧，所以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的一部叫做是片尾曲吧，算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因为在节目最后 倒数第二首， 好吧。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我是千纯， 有请魏翰。 谢谢三位，然后 有请周仁 章，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 拜拜拜， 打烊，拜拜。 告诉我该怎么相信这一段旅行，过去的人，未来的人，在月光下别离。告诉我该怎么牢记这一段回忆，蝴蝶真期待来涟漪，不能遗忘却相遇。我们就要在奇幻迷离的梦境惊醒，又要回到混沌的世界中去。但我明白这光怪陆离的人生插曲带给我的不仅是简单美好的珍惜。 唉，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明明我们认识没有多久，却感觉好像在一起了很多年呢。莲叶，以后多笑一笑吧。还有天顺元年就是1457年，徒弟你得跟师傅我好好学一学呀，我可是情圣啊。莫小云，其实你一点不吵闹也不聒噪，我只是 告诉我该怎么相信这一段旅行，过去的人，未来的人，在月光下别离。告诉我该怎么牢记这一段回忆，蝴蝶真期待来涟漪，不能遗忘却相遇。我们就要在奇幻迷离的梦境惊醒，又要回到混沌的世界中去。但我明白这光怪陆离的人生插曲带给我的不仅是简单美好的珍惜。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